提供援助金。事发的食品厂位于首都达卡以南大约20公里，最少52人在大火之中丧生，几十人受伤，仍然有超过40人失踪。报道指食品厂在15年前成立，大部分工人都是10至20岁的廉价劳工。而事故初步报告显示，厂内主要消防通道被锁上，起火之后工人被困在建筑物内，未能够及时逃生。消防人员破门时，随即发现多具被大火烧了一夜的遗体。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新增50宗新型肺炎本土感染个案，是今年以来的新高，令到这一波疫情爆发的确诊病例逼近500宗。州长表示，新确诊患者之中有37人在传染期内曾经在社区逗留，估计当地疫情将会变得更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非常繁忙。咁而家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沙田马场快线有意外，龙尾近科学园。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马料水交汇处嘅车龙就排到近文化博物馆。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有封路安排的，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今车龙比头先断了，龙尾在喇沙利道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联合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公主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由而家起直至到星期一的清晨6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的部分快线，以及是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常兴街的部分中线是将会临时封闭的。现在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罩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了。

跟住跟住啲嘢， 跟住啲，我唔知系咪啲酒精佢抽走咗你里边身体一啲，同埋你因为饮咗系咁去厕所噶嘛， 系 咁屙尿噶嘛，咁一个人好干啦，同埋你里边硬系空咧咯，就算你四点几你系要瞓觉噶啦，你系要摆一啲好暖嘢落去咧，即系安抚下个肚啊，我会形容系。 系嗰个状态， 所以你见亲我每次都系火鸭丝翅嘅，系啦，唔使一定要好饱，但系要热嘢落去， 系， 因为就算你我当热嘅烧麦，其实有阵时候都会有呢啲嘅，但系如果热嘅烧麦同埋热嘅火鸭丝翅，我一定系食火鸭丝翅嘅，一啲热嘅嘢装住晾住喺度，哇，好似敷住佢， 嗱个简单嘅道理，一碟嘅西炒饭， 嗯， 同埋一碗嘅餐蛋面， 餐蛋面啦， 冇错，个原因系咩？同样道理。有啲湿润润嘅水同埋汤咧，好似个人解一解嗰种感觉。 系啦， 好啦，呢个第一个即系我哋选择嘅条件啦，有啲汤啊或者热嘅嘢啦。 嘢啦。 第二个喺呢个情况下，即系饮到醉醺醺嘅情况下，会出现另外一样嘢，失去理性，你会发现，即系如果你有影开相食饭前影相嘅话嘅习惯，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昨天会吃了这样东西我明明戒了的。即例如早晨套餐。 你吃了早晨套餐吗 是昨晚。我明明等多一个站我就回到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早了一个站下车就走了去 M 记那里吃了个早餐。 你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到。嗰種好不自覺地咁樣出現嘅呢個狀態， 因為應該話呢個係以前嘅習慣嚟嘅、哦，即係以前即係飲咗幾杯嘅時候咧，就會同啲 friend 去食食個早餐咁樣啦，咁有塊薯餅咁樣， 係 咁，但係呢排減肥啊嘛，咁梗係盡量即係避開呢啲高熱量嘅嘢啦。 係， 尋日好自然就行咗入去，你個腦係冇嗰種思考，即係你冇咗個後果啊， 冇咗個定力啊， 係啦，冇咗個定力，冇咗個後果，例如係咩咧？例如係。个卡路里几多少你唔记得咗？ 嗯， 几多钱唔紧要，食咗先。即系有时可能你好饮完酒好肚饿，你去嗰食拉面， 系 喂加只蛋啦、啊，加多个面底，啊哇正、啊！ 你只手， 你见咗只手就系夹紧拉面嘅动作、啊， 系咁戳住嗰个面啊！ 你明唔明嗰种感觉？ 系啊， 因为你疯狂咗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所以你要食咗一啲好耐冇食嘅嘢，咁你就会有后悔嘅感觉啦。就好似嗰日我同你食嘢嗰阵咧，我系无啦啦嗱，我好似斋食肉啦，但我都系忍唔住行过去再加多份嗰啲鱼皮饺啊、烧卖鱼蛋啊，系啊， 我食紧个火鸭丝翅，无端嘅肥仔行翻嚟之后，哦、我食紧啦唔够 啊，系啦，你好少，即系我呢排减紧肥，我个定力系比较高噶嘛， 系， 但系当你饮咗酒之后就失去咗定力。好啦，第三样嘢系我自己发现嘅一个情况嘅，其实咧。是要一班人食先开心嘅。 你今朝个自己食系咪？ 我今朝自己一个人食都冇咩感觉，因为我今朝嗰个系以前都会咁做，而系咧、嗯、我哋礼拜一我同你落去写稿嘅时候，写完稿咪走咗去即系四点几嗰个介乎宵夜同早餐之间啊，咪有嗰啲叫 brunch 嘅。 Yeah? 我哋呢个系叫做宵夜加 breakfast，咁跟住之后，咁咪你食我食俾啦，你 先嘅， 系啦，你食一次 嘅，向来都系咁。 好啦，咁过两日我自己又落咗去即系海边嗰度饮咗几杯咁样啦，又系觉得啊，好似每次去到嗰度都要食翻个俾咁样啦， 呢个仪式感啊，好似 系啦。咁然后我就自己一个坐埋喺翻我哋嗰张凳嗰个位啊， 系坐喺嗰度， 坐喺度自己喺度食紧个俾，自己匿埋食俾。冇咗嗰种感觉啊， 嗯， 好空虚啊，因为冇人同你倾紧偈啊， 系， 即系嗰阵时仲喺度 debriefing 紧啊个节目做成点啊， 系咩？ 系 啊，我仲记得我哋讨论个 topic， 你记唔记得？ 系啊，我记得 有个女仔喺度，我哋嗰晚，我系记得呢个 topic 啊。哇，那个女仔，你觉得得唔得咧？你估，因为戴住口罩啊嘛，佢肉哇，好仲喺运动啊，对佢好有肌肉喎、啊，咁我系记得我哋讨论呢啲。 唔系呢个系插入嘅话题啫，但我哋原本系讨论紧节目嘅嘢嘅。 我完全唔记得咗。 原本系讨论紧节目嘅嘢嘅。咁但系后屘即系过几日，我自己一个喺嗰边食，我咪觉得啊，有一种即系食啲咩，同埋有人同你倾埋嗰个最尾嘅偈， 系 有啲唔同嘅。即系你自己一个食蟹，系食咗啲嘢，但冇咗嗰种饱肚嘅感觉啊。 而且你好像真的纯粹为了、 哦、为果腹而食。 是啦，没了那种。 但是平时那是一种仪式这样，是。即是大家是啦，你饮完酒知道要回家，但你又有一种不想走，你还有些事想倾。跟住就揾啲嘢， 同埋大家 feel 到開始到頂，喂，差唔多啦，聽日要翻工， 係啦， 大家有默契地離開， 係啦， 離開之後就不如食啲嘢先咯，好食埋啲嘢先啦， 係啦，跟住嗰度你又捱多，唔係好長啊，當三四個字咁樣，嗰度又唔同噶啦，係啦，同埋因為始終咧，去到食嘢，我覺得咧嗰個位咧得翻我兩個人啊嘛，你去到譬如可能你喺其他地方有其他人定點咧？嗰、那個話題呢有時又會唔同嘅，因為你有一種哦好啦，離開咗啲人群自己行，我哋兩個自己行啦，然後有一種開始回家嘅感覺啦，同埋嗰條街冇乜人呢，你嘅嗰個話題呢又會開始轉少少嘅，有陣時係咁呢個我覺得係幾有趣嘅。但係你嗰個定力嗰樣嘢，我發現我有另一個，如果我飲酒去到咁上下定力冇乜呢，就係、是、對於價錢嘅個狀態，因為以前尖沙咀咧，佢仲有間廿四小時拉麵噶嘛，落到去咧好似所有嘢， 係啊，咁樣咯。 因為你頭先做呢個動作，我諗翻起啊，入到去好似唔使錢咁嗰啲嘢，哦，加蛋啦、啊，加底啊，加餃子啊，加啤酒啊，唔睇價錢啊，平時唔會咁樣嘅。 如果佢埋單三嚿水一次嘅拉麵咯， 喂，連埋單幾多錢都唔知㗎。總之我有張卡咧，所以呢個係如果開得翻咧，你拉我去食嘢，如果飲到咁上下咧，好危險啊！話你聽。譬如以前喺蘭桂坊咧，佢有一間串燒嘅， 係 又係咁樣啦。去到哦，加嘢食啦，哦好啊好啊，哦俾錢啦，唔睇價錢，好危險啊！ 真係唔好飲咁多酒，年少無酒，飲咗酒唔好揸車，同埋飲咗酒唔好識埋啲壞嘅朋友， 唔好亂俾錢。 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魔。然后某日惊爱人吗？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一片一光。 听我叶巧林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怪物深受 version》。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化学一。 化学一，我有问题啊！化学反应基本可以分为化合啦、分解、置换同埋复分解四种啦。咁如果钠加水会有咩反应啊？ 简单啦，会有好大反应啊！ 唔系嘛？我听完咧真系大反应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化学一。 化学一，我有问题啊！元素周期表咧真系好难记啊！其实 H 之后究竟系咩啊？ 简单啦、啊、，A B C A B C D E F G H I 系 I 啊， 唔系嘛？我问紧你化学唔系英文啊！你仲要由 A 开始数？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化学一。 化学一，我有问题啊！我听人讲咧，呢个世界所有嘢都关化学事噶、哦，咁其实咩系化学啊？ 简单啦、啊，系人啊。因为人真系好化学， 唔系嘛？你啲答案就真系化学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化学一。 化学一，我有问题啊！ Radioactive 物质咁危险啊，长期照射会影响人体噶嘛？咁我哋可以点样避开 Radioactive 嘅物质啊？ 简单啦、啊，唔好开收音机啊，个 radio 就唔 active 啦。 唔系嘛？后援会冇人听，仲惨过中辐射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化学一。 化学一，我有问题啊！化学家居里夫人咁出名，仲系第一个攞诺贝尔奖嘅女性，佢其实发明过啲咩啊？ 简单啦、啊。叫得 Mrs. Curly 啊，发明咖喱啊， 唔系嘛？系 Curly 啊 ？Curly 啊？问 唔系嘛？系 Curly Curry， 唔系 Curly 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学生波城 与化学一。 化学一，我有问题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化学噶，但我读极啲分数都系咁低，究竟点先可以读好啲化学呢？ 简单啦、啊，想读好化学咧，最紧要系。睇化啲， 唔系嘛？你呢个系佛学，唔系化学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交汇处。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马料水交汇处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公主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由而家直至到星期一嘅清晨六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近联合道。另外咧，喺西九龙公路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昼六点钟，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西隧收费广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林慧， 乜嘢事啊？ 放暑假有乜嘢可以做呢？ 做暑期作业。 咁快？ 勤做运动啊！ 好攰喎。 咁多啲休息咯。 好啊。 唔该晒，热靓靓。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Sandy， 如果十分系满分。阿一嘅曳有几多分呢？ 我会俾阿一十分，因为佢真系十分曳。咪后佢讲咗好多喺学校同啲 friend 玩嘅嘢啦，咁我系一样都唔会做嘅，所以我觉得佢真系十分曳。 我系 Percy 嘅 Sandy，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女嘉宾咧，就系将 Percy 呢个组合我哋拆开佢，就揾嚟 Sandy 嘅。Hi， Hello， 我想知道你以往做访问咧，有冇试过系真系自己一个人去做，唔同另一半，即系唔同阿 Stephen 做啦，自己去玩嘅。 有一次咁大把咯，今次系第二次啦。 系 系啊， 嗰阵时系嗰、那个节目系做啲咩嗰阵时？ 嗰阵时系讲断舍离嘅生活嘅，咁因为我嗰排就好兴断舍离，咁我喺啲 嗰排即系而家唔兴啦。 而家就是找回個 balance 的、 oh。 因為其實你抌了些東西之後你就 後悔， 不是 OK 的 所以我放棄，我斷捨離了一個斷捨離 好東西，這個 smart 是 不是 OK 的，即但是你沒什麼那麼多東西扔的了嘛，當你已經找到個 balance 的時候、 是 咁你今日嚟做呢一个访问出门口之前啦，另一半有冇问你去边啊？做咩做访问冇我份啊？或者有冇担心有两个奇怪男主持？ 我哋一收到邀请就哇，呢个节目咁歧视男仔嘅， 摆到明噶啦，我哋 曾经系有男嘉宾嘅， 好早期 嘅，即系佢嚟教我哋追女仔， 系啊， 哦，即系都系女仔为本啦， 系啊， 系啊 ，Steven 系叻唔叻嘅？ 追女仔，佢唔使追嘅喎。 哦，呢啲嘢最叻啦， 咁冇嘢好讲啊。 系咯， 咁佢有冇试过单口出嚟做访问啊？ 知唔知佢？ 好似冇喎。 佢咪好想做一，同佢做一下咯，上嚟做五分钟咯，同佢好想做，哎呦啦，哎呦。 或者我哋揾咗六个 voice message 补充有啲咩想讲关于你另一半嘅咁 啊 ？OK 啊 ，OK， 你可以 净系补充 interview 得啦， 唔好等得上嚟啊，好远 见啊， 系啊，上嚟好远啊，攰啊，夏天又热啊，费事啦咁啊。 第一印象， 你哋有新嘅派台作品《孤独之塔》，咁我哋第一印象咧个题目都同呢个有关，咁但系开始交俾你都轻轻介绍下呢一首歌啦。今次 系呢首歌，其实我哋上年开始用童话故事去做主题，做唔同嘅歌啦，即系最后会变成一个 album 嘅。咁呢首歌我哋第五首歌啦，咁就系用呢个长发公主为我哋嘅题材啦去做啦。咁其实就讲，因为长发公主喺个塔里面好似长期被困住啊嘛，咁嗰个系一个孤独嘅角色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其实阿王子咧喺下低佢又冇人帮佢，因为佢都俾嗰个巫婆令到佢只眼盲咗啊。跟住，所以其实两边都系，就算塔内塔外都系一个好孤独嘅角色。咁我哋揾咗呢个嚟讲人性嘅孤独啦。 哦，王子系有只眼睇唔到嘢噶。 系啊，佢之前系想爬上去揾个公主，咁之后咧嗰、那个困住个公主嗰个婆婆就见到佢就施魔术，跟住令到佢跌落啲类似荆棘度，咁佢盲咗。咁最后系佢，终于喺一个荒野里面不停咁盲咗好耐好耐，跟住直至到长发公主出现翻，佢哋先可以即系会面，即系佢先唔知擘大眼咁样噶。 哦，我第一次听长发公主咁完整嘅故事，我就知道一个好长头发嘅女人咯。 系啦，跟住佢条头发会抌落去，唔知点样俾佢爬上嚟咯。 荆棘 都记得嘅，即系嗰啲插图会见过，但系唔知道原来因为咁样而盲咗咯。 系啊，所以其实佢喺出面都系好孤单，又冇爱莫能助，冇人帮到佢咁样。 是不是找这只歌今次用什么童话故事的时候就即是找的时候就哦即其实可能都经历过我们的状态就哦原来个故仔原来他盲了的是不是都有这样看回 有啊因为我其实都是只是知道出 所以他现在看完就可以很 firm 地说你不知道他盲了什么 等我告诉你听啊 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些童话故事其实你以前可能没有听过即可能没有放到歌里但哦原来挺得意喎、 啊。小狸猫的故事这样。 什么来的 我刚刚作的。 讲嚟听下， 好啦，讲完啦。 咁所以我哋呢个第一印象咧，都系呼应翻呢一首歌嗰个主题，讲到即系孤独咁嗰一样嘢啦。就系俾你估下，我同阿一两个人，边一个其实唔系好 OK， 即系自己一个人嘅咧。 我觉得系波城。 哦，系有冇特别原因啊？ 因为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见阿一啦，咁样 系， 但系咧，我见到佢有一种。內斂嘅，即係佢雖然譬如話而家呢個節目裏面佢都好多嘢講啊，會即係咯，即係一個正常嘅節目主持人啦、 啊，好似個小狸貓咁。 但係咧，佢有靜嘅一面咯，一嚟就見到佢。咁、哦、我諗佢係平時自己都會諗好多嘢嗰啲。我估、 哦，即係例如頭先大同嘅行過，有一種好似係 tension 嘅狀態，唔出聲咁行過， 我整冷氣啊咁樣。 明明我認得佢，但係佢就咁走開了， 行開咗去廁所咁樣，係啦。所以你覺得佢啊？ 咁，但係我覺得你又唔係咯，因為 係 因為我哋都私底下有成日傾偈噶嘛， 係即係每日傾偈嗰啲狀態，個人唔似係咩啦。 係啊，跟住我哋相遇咗又好興奮咁樣，所以我估應該係咁啦。 係， 即係佢就係唔怕孤獨。 佢就係怕孤獨， 哦、怕孤獨，所以佢就揾人傾偈， 係啦， 係啦， 哦，我揭曉啦， 我想知啊， 錯啊， 啊真係噶， 你係估錯咗， 阿一就係好。 佢係怕孤獨嘅，我頭先討論過呢一樣嘢嘅都， 其實唔 exactly 係孤單，係寂寞咯， 即係怕一個人， 係啦，同埋係除咗怕一個人之外，係怕冇嘢做啊。所以我点都要搵啲人陪我哦今日去行山又好今日去钓鱼又好今日出嚟飲嘢又好。 即係你唔可以宅在家咁样。 係啦即係我忽然可能夜晚有四五个钟静咗喺度哎死啦做咩好呢 咁我出去寧願出去飲酒， oh. 所以我呢排就喺嗰啲餐廳嗰度就識咗一班阿叔同我一齊飲酒咯。 Okay. 但其實我到而家淨係知道佢叫咩名咯， 唔緊要嘅。 係啊，總之就係有人同你傾偈吹水，飲到醉醺醺就翻屋企咁樣。 疫情咪好慘咯。 哦，係㗎，係㗎，所以咪總之就揾到啲 friend 就一定你陪我啦，飲酒啊咁樣咯。 哦， 就變咗去人哋屋企飲酒咁樣咯。 OK， 係啊，佢都係少啲，特別呢排咯，我覺得阿一係即係佢少啲自己一個人。通常佢都咁嘅，但係喂有咩做啊？出嚟啊！咁樣即係佢多咗呢種狀態嘅係。 OK， 因為我就調翻轉係，我係好 OK 自己一個人。 佢咁多年都自己一個人啦。 哦， 係啊，你嘅一到個位，係啦，可能係因為咁樣，一直在練習自己一個人，練習到而家達人， 總是在一個人練習一個人啊嘛， 嗰啲啊，變成達人級數啦咁。即係我係好 OK 自己一個喺屋企去處理間房或者間屋嘅。 我都 係 喎、 哦。即係譬如積咗好耐啲衫要執啦，跟住其實啲模型買咗喺度幾年冇砌過，就會無端拿出嚟啦。係、 嗯、 啦、 嗯嗯， 即係一定會俾到啲嘢自己去做咯喺屋企。而系我系好 OK 呢啲噶， 我唔得噶，我要我会自己一个行山， 系 行完之后我点都要去一啲有人气嘅地方咯。 哦， 系啊， 咁我起码听到人哋讲嘢咯。 咁 Sandy 你、okay. 你话你系 OK 即系自己一个人？ 系啊系啊，我系我谂我最减压嘅就留喺屋企，然后就睇有咩执咯，跟住不停喺度执，跟住执完之后就啊好舒服啊咁样。 所以早几年断舍离就系咁解 啦， 即系因为你 keep 住执嘢。 系啊，但系而家呢排冇乜嘢执就有啲沮丧。 咁除咗執嘢之外呢， 睇書啊， 哦， 睇書係一個即係進入一個好即係自己嘅世界裏面嘅。咁我覺得嗰種係好似好calming啊，睇書係啊，即係好似突然之間你唔需要理外界發生嘅咩事，就係淨係浸淫喺即係本書，無論有劇情又好啊，或者係一啲self help 嘅書都好啊，係咯、啊，正。 咁另一半呢，咁即係佢會係即係你嘅另一半。 哦，我嘅 係啦。咁佢係咪又係可以好 OK 自己嘅？因為有時我自己係好鍾意，但係原來佢 身邊嗰個唔得嘅。 係啦，佢好想即係傾偈又好或者咩都好嘅話，咁就唔 match 㗎嘛嗰樣嘢。佢係點㗎？ 佢通常就佢都會好似要成 YouTube 啊，跟住會睇下佢好多 self learn 嘅嘢嘅，即係自學一啲嘢啊，或者即係呢排研究緊攝影啊嗰啲咯，咁佢就會成日自己睇、哦，或者有時有啲卡通片我唔想睇 ，sorry， 其實唔係叫卡通片，係動畫。 動畫 係咪佢邊個話過 你咧？邊個話過？ 係。我成日話我唔想睇卡通片，好無聊。跟住 嗰啲唔係叫卡通片， 嗰啲 係 動 畫， 係俾大人睇嘅。 係 咪佢睇緊咩佢？ 我唔知啊，我都唔想過敏嘅。 講多錯多， 我開始欣賞佢。OK， 係 啊， 不過唔係呢個節目。 我以為可以爭取多過五分鐘添。 咁我會唔會有啲時間就兩個人喺屋企就唔出聲就各有各做咁樣？ 因為我哋住得好近嘅，咁所以通常各有各做，我哋就分開咗自己翻屋企啦。因為我哋日日都見啦，已經係啊。 哦，咁啊係。咁你會唔會有時做做下嘢咧？即係突然之間，雖然自己睇書喺屋企好寧靜啊，突然即係掛住啊。咁跟住可能都會即要見個面啦，或者打個電話，或者個 FaceTime 咁樣，會唔會有啲狀態嘅？ 我諗會落嚟食個 tea 咯，因為真係好近我哋住嘅，係啊，咁就會食個 tea 之後就再翻返去自閉啦， 跟住又分翻開啦， 係啊， 我自己各自翻上樓啦咁 啊，係咪好方便啊？ 好似同啲 friend 去旅行咁樣咧，自己酒店房玩嘅，我落嚟食幾多？ 幾次喎？幾次喎？ 唔係喎，我嗰次放工放 lunch 落嚟食個飯，跟住上翻自己公司做嘢， 同 department 嗰啲係啊， 咁啱大家都喺中環咁 我落去食飯啦，咁樣嗰啲狀態。女神大揭秘，跟住咧就想 Jenny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关于你可能啲癖好啊、生活习惯咁样。 我真系有一个癖好嘅，但系希望出咗街唔好吓亲大家。 冇事嘅。 咁你听完先讲啦。 我 佢因为我对住同我男朋友咧咁。即系 Steven 啊，咁佢咧就隻手有时手臂会有啲筋嘅，即系你男性咧，我唔知点解会有啲筋会突咗出嚟嘅，可能因为佢比较瘦啊， 即系前臂上面会有几啲青筋嗰啲， 前臂突出嚟嗰啲，我好中意揿啊，我觉得好疗愈噶， 揿落去， 揿落去， 系啊， 但唔痛噶嘛，应该 唔痛嘅，唔痛嘅，但系佢即系我揿多几， 你系真系摸定系揿啊？ 揿啊 ，OK， 系揿。 佢咪到用咪呢只字咧？ 唔系唔系，我唔系搣，唔系嗰啲嘅， 即系唔系用力咪， 系锐少少少少 少少。 中文机博大精深， 系啊， 究竟咪啊锐啊揿定摸 定系笃又唔同噶咯？ 你咩啊？所以我哋乱嘢， 你系边个用边个词啊？ 我锐咯， 锐 我 试下。 吓，你真系唔惊噶？你冇喎。 唔系你就我试下个触感系 个力。 哦，揿 其实系揿啫。 系嘛？ 即系揿穴位嗰种咯， 系咪好舒服啊？ 咁又未到，你谂多咗啦。其实唔系， 你咪一路都以为 Steven 应该会好舒服咧。 我揿唔使五秒，佢就话：喂，好唔舒服啊！咁。 但系几时你发现到自己开始有呢个咁嘅习惯咧？对住佢， 见到佢突出嚟嘅时候咯。 你系想揿翻入去， 定系想唔好再突出嚟咧？咁样嗰啲， 我好中意沿住个轨道行，我觉得好好玩咯、啊。即系你好似你 ，sorry 啦，我都话我好古怪，真系。因为细个咧，小学如果你见到啲地砖有唔同色咧，你冇跟住某一只色去行噶嘛，系咪啊？我见到而家啲小朋友都会噶、啊，你冇噶？ 都有試過嘅， 都有嘅， 都有 嘅。一定要個唔可以跳過嗰隻 色。係係係係係啊！ 係咯， 係啊！ 哎呀，真係 ，OK， 唔係同路人嚟嘅。 會隔開 有咯，有玩過， 有嘅， 但係玩咗兩格，哦，好悶啊，唔玩啦。 好好玩，玩咗咁多年。 玩咗咁多年， 即係而家都仲會間唔中見到你會嘅。 會㗎會㗎。 呢個算唔算係強迫症咧？ 係咯。 可能都係，好似咁樣，好似覺得自己好循規蹈矩咁樣，係嘛？ 我想知道过马路斑马线系咪一定要踩落白色嗰、那个、白色嗰、那个、白色嗰个咧？ 我嗰个以前试过嘅，但系而家就唔得，因为赶唔切。而家唔知啲红绿灯好快，你觉唔觉啊？ 你试下俾三分钟佢过一条马路，佢真系可以跟住咁样行啊？ 系啊，应该得嘅。 咁但系你话你系有少少强迫症，系仲有边方面可以体验到？ 我唔系好中意有个 checklist 嘅，即系如果譬如我今日有好多嘢做咧，我系要即系我会不停咁想清咗佢嘅。譬如話有啲 message 咧，你咪平時見到個紅色有幾多數字，我唔得噶，我好 我都唔得噶， 係咪啊？ 好唔舒服啊！但係而家 email 搞唔到 ，email 去到五六百封，你真係唔識解決咯。但係 WhatsApp 就一定唔可以有個綠 紅色嗰個咯， 紅色或者綠色， 係啊係啊係啊， 一定要撳走咗佢。就算我唔睇，我都要撳走佢。 Exactly 係啊，就算唔睇唔復，你都一定要撳走。 咁咪會好易 miss 咗咯，即係你撳走咗之後。 誒唔會嘅，我又會編翻上上面嘅。 哦， 即係如果啊，我記得我未復，跟住我就掟翻上去，但我要 read 咗佢先咯。 哦，係啊，係睇咗先 係。 但斷捨離同強迫症之間有冇關係？ 你覺得 斷捨離同強迫症，我覺得都有啲，可能係喺啲即係摺衫啊，點樣去 organize 擺嘢啊個位置咧？咁可能我 set 咗一個大概一個通啊，我一定係譬如話我啲掛嘅衫咧，我係由淺即係由顏色分配咁樣嘅。咁我就每一次我掛翻上去，我都要諗，邊個同邊個中間嗰隻色先係呢一件衫咧？咁係啊， 呢個都誇張喎， 好誇張， 好誇張喎！ 你點樣分你啲衫啊？ 我冇分， 我有啊，做运动同唔系做运动咯。 哦， 咁几好啊呢、這个，我都有个运动嘅格格嘅。 我咪一个大嘅柜，然后接都唔接，锐埋佢咯系。 但你唔觉得如果你咁样锐咧，你永远都系着翻面头嗰几件 嘅 啫？ 其实系唔会噶，我唔会噶，因为我会有一日忽然将个底度反翻出嚟，啊呢排好似冇着过，跟住攞翻出嚟咯。 你都有个自觉嘅， 哎好得意啊！ 系啊，因为我同埋。其實我應該要斷捨離，因為我太多衫啦， 想幫你， 所以而抌唔到太 多，好啦，抌好多波衫去， 跟住之後已經係個櫃抌唔到咧，我就喺個張牀隔離咯，所以我係有時無啦反嗰堆，哦係喎有呢件衫，佢就攞嚟著咯 ，OK， 係啊，咁我就係純粹係分即係運動嗰啲，即你知質地唔同噶啦，咁有啲棉嘅就係平時翻工或者出街著噶啦，跟住再低嗰格就係唔捨得著嘅衫咯， 唔捨得著係點樣？ 即例如係 唔捨得著買嚟做咩？ 储咯，波衫咯， 问下啫。 好中意啊，不过真系咁啊，唔舍得着买嚟做咩？ 系咯，点解唔舍得着咧？我真系唔知点解。总之嗰度有一摞我系唔会着嘅衫咯。 即系佢系一个收藏品咯，系咪？ 其实 佢唔系件衫， 我有一两件系买咗翻嚟之后，发现其实唔系咁靓。 嗯。 跟住但系觉得啊，可能会兴翻嘅，跟住到时先着咯。哦，即系例如有一件咧，系我嗰阵时系好中意白冰。即系 Star Wars 出嘅时候 ，OK OK， 好中意白冰，跟住买咗两件白冰嘅 T。 而家都几时都啱着嘅喎，应该。 好，我而家唔兴 Star Wars 嘛，呢一两年。 边个话噶？ 都有噶，不過冇咁勁。 係啊，我就係諗住等佢勁嘅時候攞翻出嚟， 即係再出氣嘅時候咧、啊，你就可以。 係啦，咁、哦、就擺咗嗰度。跟住有啲就係可能去旅行嘅時候買當地嘅球衣，咁、覺得哦唔會著噶啦，即係攞嚟做紀念，跟住就擺咗嗰度。或者有啲衫覺得好靚，唔捨得著咯。即係例如火影忍者衫，我覺得哇呢件真係好靚，唔捨得著，但買翻嚟本身諗住著嘅。 但你唔捨得著，你咪冇得享有佢咯，即係享用佢嗰個正咯。 系啦， 我知啊。 听日着啦，好冇？ 唔好。 啲男人真系好烦。 我唔会俾你一句说话打破咗我廿几年嘅价值观嘅。 唔好意思啊，挑战你添。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 Sandy 玩嘅。 好啊。 咁呢个心理测验题目就系咁。如果你臨瞓之前夜晚突然之間肚餓啦，而家要你揀一樣嘢食做宵夜，你會揀以下四樣嘅邊一樣呢 ？OK，A 咧就係即食面啊，即係杯面啊嗰啲。B 就係零食同埋甜品。C 係飯團。D 咧就係水果啦。 水果？ 哇，好健康啊！ 好味啊，水果。 我唔食生果噶。 點解嘅？又挑戰佢啦！ 好啊，挑戰佢，你挑戰佢。 我好耐冇食過生果，我好怕。我覺得生果嗰種甜，我唔係好得嘅，其實。 太甜。 唔係啊，就係、是、唔夠甜。 唔夠甜。 好甜噶咯喎！ 唔夠甜。 嗰啲咩水蜜桃啊，日本 嗰 啲 咧。我就係唔中意嗰種甜味，唔夠人工啊！我中意啲人工甜。 人工甜你唔會唔舒服噶？ 唔會啊！ 真係噶。 我要好多嗰種糖粉一嘢泵上腦嗰啲人嚟噶。 咁完即係佢 drop 咗之後咧，即係個 咁咪再食咯。 哦， 系咪发现到一个世界另一个价值观嘅人？ 所以我纯粹，我纯粹系纠结紧 B 定系 C 咯。 B 定系 B 系咩话？诶， 零食、 零食甜品啦，即系夜晚食个芝士蛋糕咁样咯。 定系饭团？ 定系饭团？ 饭团系啦，但我 你唔食面嘅，我你系咪麻麻地噶？ 面我 OK 嘅，其实面同饭喺我立场系差唔多，但系好少宵夜肚饿食甜品啫。但如果你問 食啦，零食或者 呢個係我 second option 嚟，本身諗住即係 甜品啊。 如果唔係生果，因為我真係想甜嘢，我諗係。 因為我幻想嘅宵夜係夜晚兩點啊嘛。 係啊，臨瞓前。 我好難夜晚兩點可以食到一個芝士蛋糕嘅，其實。哦、如果但如果有可能，我會揀食芝士蛋糕或者食雪糕咯。 咁、啊、你揀 B 啊？ 揀 B 先啦。 OK， 咁波成咧？ 我揀 A 面咧，毫無疑問，飽肚、舒舒服服就瞓覺咁咯。 好脹喎，大個肚啊！ 係㗎，其實食完第二朝係有啲反胃嘅。 係咯。 但阿一讲面同埋饭好近嘛，但我会拣面原因系因为佢仲有多种就 系 有汤嗰种暖胃啊， 哦系啊， 好中意嗰种暖粒粒之后就哇好、哦、舒服，跟住好满足咁样去瞓觉，所以我一定系拣呢嘅。究竟啲 choice 代表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 讲噶， 出发展开新的历险，途像仍以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看见，独过去没有路退，脚踏恶梦满地而去，去我独过害怕，一刹就快粉碎。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味 Percy 嘅呢首派来作品《孤独之塔》。 造成多人死伤的工厂大火，当地传媒报道，厂内大部分工人都是童工或者青少年。劳工部话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同厂内童工问题，又向遇难者同伤者家属提供援助金。事发的食品厂位于首都达卡以南大约20公里，最少52人在大火中丧生，几十人受伤，仍然有超过40人失踪。报道话，食品厂在15年前成立，大部分工人都是10至20岁的廉价劳工，而事故初步调查报告显示，厂内主要的消防通道被锁上，起火之后工人被困在建筑物内，未能够及时逃生。消防人员破门的时候，随即发现多具被大火烧了一晚的遗体。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窗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和富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路明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在公主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清晨六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咁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天桥近浸会桥面。在新界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大学道回旋处。另外，在葵涌的和宜合道因为爆水管，现在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梨木树商场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Sandy。如果十分是满分，波成的曳有几多分呢？ 刚才没什么听阿波成讲他是什么曳，还有他跟我一样笑得那么开心，他应该都不是太曳，我想他都是值两三分曳。我是 Percy 的 Sand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咧，又 Percy 嘅 Sandy 嘅。 Hello， 头先我哋咪后啊，听咗好多啊，一讲古仔听得好精彩啊， 哇，好曳啊， 系咪觉得我好曳咧？即系觉得佢好曳啊？ 系啊，唔做朋友啦。 继续发现原来真系嗰个世界系完全另一样嘢，就系好健康同唔健康嗰种啦，同埋好乖同埋好曳啦，咁样样。 我好后悔细个冇曳过。 你咪都冇谂到自己觉得自己做得最曳嘅嘢系咩啊？ 我冇啊。 系咪都谂唔到啫？ 我谂唔到。 唔系，我都谂唔到自己做过最曳嘅嘢， 因为嗰啲系觉得好正常啊。 系啊，好曳咩？ 我就谂起我以前啲同学，因为我读女校嘅，以前有啲同学系剪完啲头发，咁就咁向个窗内掟出去咯，咁觉得好曳咯，觉得哇搞错啊咁样咯。 我知道冇得比 ，sorry。 我完咗就讲一个关于无法嘅曳嘢俾你。 O K。 好啊，睇下完咗再讲呢、這个，咪后讲呢个。咁我哋翻翻呢个心理测验咧，重复一次个题目就系、是：瞓觉之前突然之间肚饿啦。如果要你拣一样嘢做宵夜，你会拣啲咩呢、嗯、a 就系我拣嘅面啦 ，B 就系阿一拣嘅零食或者甜品 ，C 就系饭团啦 ，D 就系 Sandy 你拣嘅生果。系啦，咁啊代表啲乜嘢？咁我哋。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C 饭团嘅朋友，因为饭团系需要用两只手拎住先至食到嘅。选择咗呢一样嘢做宵夜嘅人，代表你嘅缺点就系非常唔中意受到约束啦。要喺框架之下生活，你会觉得好难顶。但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方法。如果你想享受自由，就应该遵守最低限度嘅规则啦。咁今日好似波成咁样拣咗 A 即食面，好似阿一咁拣咗 B 零食或者甜品，又或者好似 Sandy 咁拣咗 D 生果，又代表你嘅缺点系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佢系讲紧一啲你自己嘅缺点嘅弱点或者缺点啊。 系 咁啊，先讲我嗰个杯面咧，就话我嘅弱点其实系唔耐烦啦。话面呢啲嘢系嗰啲要尽快食晒嘅嘢嚟，如果唔尽快食晒就会发胀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亦都反映紧我个人咧就冇耐性。喺人哋眼中虽然好似好大方，但系其实内心系非常之焦急嘅。我自己觉得系嘅， 觉得系嘅， 我觉得系嘅。特别佢讲佢表面好似好大方，系啦、嗯，但系去到某一啲位，特别譬如之前对自己另一半或者对屋企人嗰种唔耐烦咧，系超级明显咯，发 现。咁一定啦，因为你对住佢哋一定系最真实噶。 系啦，即系你完全冇修饰任何嘅情感啦，咁。咁 B 啦，阿一拣嘅零食同埋甜品咧，嗰、那个弱点就系太放纵自己啊。 绝对系啊！ 我觉得好 可以证明一切， 包括咪后嗰啲啦，同埋你平时讲你去饮嘢嗰啲， 酒啊， 酗酒嗰啲啦，都唔使点解释， 我已经好解释啦。 大家如果拣 B， 你就系阿一咁就得噶啦。跟住 D 啦，即系 Sandy 拣嘅生果啦，即系话唔擅长同比你年轻嘅人打交道。阿一咪比你年轻咯。 看 看然之后听住， 好难做 听住佢讲嗰啲嘢， 哇！而家啲年轻人咁嘅， 咁样嘅， 哇！一听就知细过我啦， 咁咪咯，哇！咁疯狂嘅咁样， 系咯。 所以就话你会偏向同龄或者比自己年纪大嘅人做朋友嘅，喺可能后生嘅人眼中你比较酷啲。 我都有人同我讲过话，即系如果唔识我咧，睇我啲 pose， 因为我唔系太中意依起爬笑 嘅。系啊系啊。 咁大家啲人就话好酷啊你咁样，咁但系认识咗就啊，原来你一啲都唔酷咁样，咁诶可能都有呢个幻象俾人哋睇到。 都系出头睇你嗰啲 post 系觉嘅，即系唔笑嘅时候，哇，好有型喎， 系啊，夹 band 啊，夹 band 啊， 系啊， 夹 band 喎，咁样，哇，应该好有态度嗰啲咁样咧， 跟住就啊，好曳啊，你哋， 系 即刻错咗件事，明明你应该要做曳嗰个噶嘛， 嗰啲，但系嗰时系咪即系玩夹 band 就觉得因为有嗰种型喺度，所以你好想做嗰啲啊？ 系啊，我就觉得好似可以反叛少少咁样。 讲得出呢句一定系好乖啊！好想曳 啲啊！ 系啊，系啊！ 咁但系到真系慢慢玩落去耐咗嘅话，特别可能再加上玩嘅 position 嗰啲，或者 band 嗰啲音乐类型之后，就发现系咪唔系嗰种质地咧？因为而家 percent 都唔系行嗰啲好行嘅嗰啲曳嗰啲路线， 童话故事嗰啲 系啊，童话故事啊，有反思人生嘅嗰种 mode 噶嘛。 都可以好曳嘅喺嗰个音乐上，即系譬如话我哋无门嗰首歌嗰啲挫咧，我系觉得我好唔中意喺啲 downbeat 度落嘢嘅，我好中意喺嗰啲唔 downbeat 我就挫啲嘢出嚟，咁嗰个就系我嗰个喺个 comfort zone 里面嘅曳咯。 系， 多谢。 即系嗰种唔系咧放晒出嚟话俾你听嗰啲，哇！即系嗰种表面上嘅曳，佢喺里边嗰啲规律上面啊， 叫做切婚姻的曳。 我今晚食剩两粒饭先啊，好曳啊！ 不过佢呢度都有少少建议嘅， 佢有啲建议我想听。 你可能会在工作上感到年龄代沟啦，而家呢个场合就系啦，认为自己跟唔上啲年青人，头先已经发生咗啦，即系咁。在充满年轻活力的气氛之下，工作会令你觉得有点压力和沮丧的。 会唔会啊？ 呢个系建议嚟嘅咩？ 未到嘅，而家个表就系、是。不过请不要灰心，即使年龄相隔甚远，但只要不带偏见咁样交出真心去交谈，互相理解咧，或者年青人比你想象中更加容易相处。 我一带你翻我宿舍玩， 好惊啊！我唔敢啊，大佬。 冇嘢噶，我哋好乖噶，我哋。 你真系咁，又不能够用到乖呢个词去形容。 我系好 nice 嘅。 咁但系 Stephen 咧，佢又系咪一个比较 乖 乖啲、文静啲嘅，定系其实都唔系咧？ 佢都几文静嘅，我觉得佢即系佢真系静过我好多嘅。你应该领教过啦，因为我哋嗰时即系可能通常一扎人讲嘢咧，佢系我真系 observe 到佢可以一个钟都唔出声嘅。 嗯， 然后但系好特别就系因为啲人觉得佢好神秘啦，咁佢就会喺一个钟如果佢出咗一句声咧，大家就会即刻佢出咗声啦。然后通常会觉得佢讲嘢好 deep， 跟住我就系咩咁。 但佢你 大家好欣赏。 但我想知道你 feel 到佢真系有深层意义，定系纯粹佢其实嗰个系冇嘅，不过大家过分解读咗咧。 过分解读。 O K。 咁我见过，譬如佢有开 live 打机咁。 系啊系啊。 佢打机嘅时候有冇变咗另外一个性格？即系好似啲男人揸车啊。 我觉得佢打机嘅时候系将自己心里面谂嘅嘢讲咗出声咯。佢平时就收埋喺个脑里面咁样，系啊，但系佢都系仲系做紧自己，我觉得又冇话好。 即系唔会突然暴躁咗啊，然后闹啲人唔识打机啊，即系唔会去到呢啲嘅。 系啊系啊，都唔会，佢都几贯彻嘅，我觉得。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有呢个情景题啦。呢、這个情景题咧 嘅灵感来源啊， 就系、是、因为见到喺我哋访问之前嗰晚，就见到你出 post 系十周年啦， 系 啦，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恭喜 晒，系啦， 正日嚟嘅。 是不是、就是、即是二号是正一 来的。是7月2号。 为什么庆祝啊？先讲下有没有特别庆祝啊你们。 吃了餐饭。 除了吃饭都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 其实都可以很多事做的。不过我们有。 以前可以去旅行咯，现在难一点。 是啊。 因为都是吃餐饭看场戏。 看场戏都没 有。都没有。 我们他带一部相机出来，我们自拍了一张相。因为很少的，我们成通常就是我拍他他拍我。所以看到的 post 通常都是不会有两个人存在的。如果是两个人存在，就是我们同时帮我们拍。 哦、 做事相啊MV 啊那些这样。 所以没什么情侣照，我就拍了一张，就好像已经一个很特别的occasion。 十周年，我哋呢一个情景咧系一个好唔老礼嘅嘢， 系啦， 戴咗个头盔先。 OK， 系啦，呢一个情景就系、是、啊， 如果分手你会点算？ 佢因为佢真系曾经系一个好重要嘅人啊嘛，咁可能已经系一个好似家人嘅角色，我相信。咁只不过我会当哦呢、這个家人而家去咗一个可能远啲嘅地方，即系我哋未必会成日好 frequently 嘅 contact， 但系嗰啲回忆都系，如果以前都系美好嘅，咁咪 keep 翻佢咯。即系有时我觉得美好嘅嘢就系因为佢有嗰个完结先美好嘛。 有啲深呢、這个，唔系你唔使望住我嘅问。如果系你拆系啦，如果你 系， 我去安慰紧佢。其实我冇嘢嘅 ，OK。 但系我都有消化嘅。啱啱嗰句最尾嗰句，系啦，完结先系美好，有完结 先 美好。 即系好似人生都系一样。如果同你讲你有无限人生，你可能而家唔系坐喺度。 哦，我明白明 系嘛？ 系啊，最近都谂呢样系。 系咯。咁所以因為其實我對上一個都係好耐嘅，即係對上一個係五六年嘅。咁嗰時都覺得哇，好多嘢都即係我所有 friend 都識佢啦，大家都覺得我哋係一生一世嘅啦。點知唔係喎？直情有個 friend 同我講話，哇！自從你分手之後，我對嗰、那個 愛情絕望， 啊、到而家十年後佢都仍然係咁講。 哇！ 咁我都即係有啲責任，唔好意思啦。咁但係係咯，我因為我本身我個人咧嗰、那個記憶。就比較渣嘅，係就可能十年對我嚟講係兩三年嘅嘢，係啦。咁、 哦、 所以因為係咯，我都係今日我開心我就開心，我好少會調翻轉頭諗，哇以前點點點啊，哇好正啊，跟住，但我會係睇翻而家點樣可以令自己開心啊，以前嘅嘢有個咁都幾好啊，即係其實大家都喺個成長裡面噶嘛， 係 係咯。 但呢啲係情感上嘅問題啫，啲實際操作上嘅嘢會點處理呢？即係例如對方嘅屋企人，好似你話齋好多朋友重疊咗， 係 即係出席啲場合，我去唔去好呢？ 或者係啦，或者係咪要有啲話俾人知啊？其實我哋分開咗啦，定係點咧？好多嘢要交代定係點處理？ 係啊，我諗如果有人問我哋。 都要過膠袋嘅。我記得我對上一個係嗰時有已經有 Facebook 噶啦，咁就我哋好似約定同一個時間就 officially announce 我哋已經分開咗咁樣。 哦， 係啊，其實我哋都好理性嘅，係 咯。 咁之後就咁大家就喺下低即係講啲嘢，咁大家都知道哦，大概原來你哋係呢個 status， 咁就唔會再點樣。系咯，即系宁愿一开头就公开啲，即系唔好收收埋埋咁。 物件上使唔使点处理啊？ 系咯，你有冇发现其实而家自己生活当中好多嘅嘢已经系充斥住同佢有关 系？系啊，有好多啊，譬如话，因为我之前我不嬲都好中意个公仔嘅，咁佢就以前会送好多个公仔嘅嘢俾我，咁但系呢几年我就话，因为我真系断舍，我话真系唔好再送俾我啦。咁 譬如话呢几年我真系预咗分手，你唔好再送俾我。 再唔努力啲 ，keep 住唔努力，人哋十周年嘅时候 keep 住讲，依家嘢啱啱先听到，以为吓，好似唔系啱啱十周年，做咩讲啲咁嘅嘢噶嘛？ 唔系叫佢唔好送咁多，因为咧佢因为即之前嗰几年有啲送嘅嘢好大件，咁但系我真系断舍离，我其实想抌，但系就系又因着系佢送俾我，咁又好似有个意思，我又唔好意思抌人哋啲送俾我嘅嘢，咁、所以我就系唔好再送啦。如果唔系我想抌又冇得抌啊，咁啊。 但系咪以前分手都系会抌咗啲嘢佢？ 有冇储低啊？ 冇啊，冇特登抌喎嗰時，好似都留低咗好耐，因為其實都係好來好去嘅，大家做翻朋友咁，咁冇乜嘢，係咯。 好啦，我問啲唔努力嘅啦，我問翻正向啲，一齊咗十年之後有冇諗跟住之後點？因為十年其實雖然你話記性不太好啦，好似感覺唔係過好長，但其實十年都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嚟嘅，好多人都諗，十年都差唔多成家立室啦。你有冇自己傾下之後點樣咧？ 都有嘅，都有諗下一步點，但係因為冇諗過，即係可能要建立家庭啊嗰啲咧，咁所以就覺得都幾隨緣咯。同埋又因為我哋做過好多即係大大小小嘅 show 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下一步，例如如果係結婚或者點樣咧，都唔會話即係好巨大盛宴咁嗰啲咯，即係細搞簡單就好啦。 喺紅館咯，一係就去到，一係就大到咁咯。一系就去到最大去紅館，如果做 show 咁就可以高搞啦咁。 跟住就有個人，即係有個 sponsorship， 唔知咩呈現。 係啦，冇咗 嘢，好古怪啊！ 王府咁樣嗰啲咧，跟住無端端去到個 show 中間有個 MC 係有 sponsor 喎，呢件事幾型啊都 係啊。 其實以前真係有講過，結婚不如開場 show 啦咁樣嘅，因為其實我又唔係好中意收人哋禮金啊，即係嗰啲 又好似你照搞我哋唔俾咪得咯。 系得，或者譬如我 set 个票价，咁大家又真系睇咗场 show， 好似值翻咁。 即系佢 但冇乳猪食， 唔紧要啦。 你有冇咁中意食乳猪啊，肥仔？人哋结婚仲因为我食乳猪啊， 就意面咯。 同埋结婚通常要等好耐，冇食好惨啊嘛。 未点双辉， 有走得噶啦，我好简单， 合理合理， 使到走得噶， 走啊！ 恭喜思阳。 我哋准备咗礼物送俾 Sandy 嘅，你开咗个礼物题目就系蓝色嘅体验啦， 系 啦，呢一个点样解读咧？呢个蓝色嘅体验， 因为我唔想大家破费啦，我惊你哋真系买咗啲实用嘅嘢，唔系买咗啲嘢翻嚟，咁体验系我觉得收最值得嘅礼物嚟嘅，因为真系一个好好嘅回忆。 系 原来体验系咁解， 你以为系咩体验啊？ 我本身住买 condom。 乜嘢？ 有個係藍，有個藍色包裝嗰、那個上面係超薄體驗嗰啲。 嗱呢啲嘢真係壞啦， 真係 generation gap， 同啲年輕人溝通唔到。啊個心理差異好少我咁準啊，真係。 我諗住啫，冇咁做到。喂，你想知但係點解係藍色呢？ 因为我觉得就咁体验太简单，我又觉得你哋应该即系中意啲 challenging 嘅嘢，咁我就拣一个我中意嘅颜色噶咯。 哦，蓝色嘅系。 如果我真系买咗 condom 翻嚟，你会 多谢。佢点会估到？ 我真系只会讲多谢。唔系 因 为我点啊？ 因为我见到体验呢两只字，我真系 secondly 谂起嗰个包装系蓝色嘅，仲要 我谂 系 香港呢个圈史上最夸张，有一个女 artist 上做访问收到 condom， 你都送过 M 巾俾人啦。 M 同 condom 唔同噶嘛，大佬个意义 合理嘅，合理嘅，啱你啱。 但系虽然我明白你讲嗰个体验 系，你明白我系 get 到嗰样嘢。所以我都买了一些功能刺激的 东 西。好紧张。 不是很乖的，很乖的，现在很乖的，现在很乖的，我们这些。 我想着那些爆炸糖那些。 买了蓝色的波子汽水。 哇好漂亮啊。 是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那种爆炸糖。 好唔衬你啊！玻璃汽水 系啊，即系系咯，蓝色咯，蓝色啊嘛。虽然佢招纸系紫色， 明明就紫色。 唔系佢呢个紫色，但系 紫蓝色系咪？ 系啦，或者佢 又话自己识 啲汽水系，唔系佢个樽盖都系。 系佢樽盖系蓝色嘅， 樽盖系蓝色嘅，同埋入边啲水都唔系汽水系呈偏蓝色嘅。 我觉得咧，你 present 头先嗰份礼物咧，系好过 present 而家呢份礼物嘅。 我转头换俾你，我转头攞七仔买。 跟住之后翻去斯文问今日收咗咩礼物啊？都唔知点算。 好尴尬啊！真系 多谢， 系啊系啊，唔知点解我忽然谂起波子汽水。 喂，我好耐冇饮过波子汽水。 哦，系我嗰个体验系细个好中意嗰下啪落去嗰下， 系啊 系啊， 同埋我好中意呢个 rim， 即系嗰个樽盖嗰个口咧， 系 可能又系嗰啲变态嘅，即系我觉得好舒服咯，即系 即系饮 落去 哦， 系 啊 系 啊， 哦，都系触感嘅体验， 系啦， 系啊， 我呢个体验咧。蓝色嘅体验，我即刻联想到一个视觉上嘅体验， 系 即系点可以睇嘢嘅时候见到哇，周围都系蓝色咁样。 哦、oh，interesting。 系啦，我本身谂住咧买， 你真系觉得 interesting 咩？我谂住 咧又借到你 先赢过，你做乜 challenge 我讲 interesting 啫？ 佢揾到位借你啊嘛，因为终于佢做唔出手啊，而家访问到尾啦咁样。咁咧，我本身咧就谂住买啲太阳眼镜，咪叫蓝色个 coating 嘅， 蓝光啊啲。 但系佢嗰个真系 coating 嚟嘅啫，但系睇出嚟系唔会蓝色，因为得诶绿色、茶色同埋灰色嘅啫。 系。 咁所以做啲咩睇嘢可以变咗蓝色嘅，就系、是、微镜啦。 哇！ 微镜嘅蓝色你戴住睇咧，佢会有一阵蓝蓝地咁样样嘅，咁啊就有一种蓝色嘅体验啦。 好好啊呢、這个。 系啦，我就觉得系微镜啊，所以。 好啊，我好开心啊，真系。 嗯，好正经啊，我呢个节目。 我哋今日呢个都正经。 好明显鼓励人做多啲运动啊！ 我呢个都好正经啊，汽水。 系啊，呢、這个好正經，其实呢个都可以系蓝色的体验嚟。 系 咁样。 系佢用个樽可以咁样睇。 哦哦哦。 我俾面啊。 哦耶耶耶。 系啊。好啦，咁啊，两份礼物送俾你啦，你会拣边一份礼物赢咧？ 我会拣波醒嘅goggles， 即系嗰个微镜。 Yeah。 系啊。 赢嗰位喺边度啊？你觉得 赢嗰位，因为佢真系蓝色先， 最基本嘅要求啊！冇讲咁多先啦，蓝色 咩咯？ 系嘛？嗱，佢真系由头到尾都系。 唔系纸咩？呢个边 唔系呢个？ 比起呢个咧， 我知道呢个系纸。 哦 ，OK， 系呢个呢个系 呢个系蓝色 咯，我谂系。 系唔紧要，唔系重点， 唔紧要啦。 系啊。 系啊， 仲有一个要输嘅， 系系系，冇所谓， 系啊，不过咁系你啫嘛， 唔紧要嘛，我哋都唔夹我哋， 有 generation gap， 系啊，太乖啦， 好啦，我哋而家原访问，我哋可以听咪后嗰个故仔，嗰、那个系啦系啊， 关于无法嘅曳事 嘅曳事啊， 系 啊，我哋咪后讲嚟噶，好啦，我哋今日多谢 Percy 嘅 Sandy，thank you。 謝謝车上风的探访已变是你哼着儿歌，无意找到一抹黑的痕迹，那种红色渗出黄昏，门前有一切雕刻我说过，祈求仍天生的托火，哪怕终于满身有血，如海浪冲散着快乐。真相信你安心躲于被窝，怀疑无时间季节，怀疑灵魂安葬，如何能重新拥抱你假装。 per se 嘅无门啊，有啲嘢要大家留意住嘅。 今日咧有啲新嘢玩， 喺节目最尾嘅时候会出嘅。 系啦，但系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阵间新闻完咗翻嚟之后咧，留意我哋嘅二台嘅嗰个叫咩 station ID， 听一听，记一记、那个， 记住究竟个 station ID 系点？ 会显单跟最尾嗰样嘢好有趣。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输入个案，至今累计11950宗确诊。16岁男患者由英国抵港，无病征，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分析。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支联会话，香港政治环境急剧转坏，近月受到越来越激烈和明显的政治打压。常委会经商议之后，决议作出两方面防风措施，包括减少常委数目和遣散所有支联会职员。支联会话，现届常委已经由历届的20人减至14人，面对越趋严峻的政治法律风险，常委会决定再策略性减少常委的数目。现届常委先后有7人辞任，包括蔡耀昌、麦海华、卢伟明、王志强、伦志伟、梁国华和赵恩来。7人请辞之后，常委数目减半，仍然留任的7人包括李卓人同埋副主席何俊仁同埋周幸彤。因应政治同法律风险嘅增加，支联会常委会认为应该尽力保障职员安全，因此将会喺今个月底全面遣散所有嘅职员，并以优于劳工法例标准作补偿。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新增超过9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91人死亡。报道指出，泰国4月1日爆发第三波疫情以来，累计超过29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泰国由下星期一起，曼谷和九国府由晚上9点至凌晨4点禁止非必要外出，居民应该居家工作。曼谷和高风险地区不可以有多过5人聚集，民众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出行，措施两星期之后检讨。美国司法部据报将会向一间技术承办商付出$6,100,000，要求对方建立一个资料库，储存同今年一月国会大厦遭到冲击事件有关的资料。美国一个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相关资料包括片段、相片、档案和社交媒体信息，亦都涉及500多位参与冲击事件的人提供的证据。报道话，为收集资料库所需的资料，司法部向德勤旗下的财务咨询服务公司求助，因为该公司拥有在法庭审讯框架内执行复杂技术任务的经验。联邦检察官员话，当局意识到国会山庄事件的资料性质和数量，认为需要向外部承办商求助。德勤的报酬据报可能达到$2,600,000。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下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对开的第三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在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第三线有意外，龙尾近卫理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时间天气， 而家时间仲有四三二一啦，搭正呢、這个唔系真系搭正嘅，呢、這个3:40啊！我哋嗰个正同大家一个正嘅概念系唔同啊， 正啊， 好正，3:40 就好似喺街度见到个女仔，哇正啊， 正啊咁啊， 大家嘅正系唔一样嘅， 冇错， 就好似嗰晚我哋见到个女孩子，唔系我觉得几好睇啊， 哦系。是不同不同 是是所以个正大家是不同 大家喜好不同 没错就好像今天要推介的东西、 嗯、 喜好不同啊 就会有不同、 哦、我的 tag 都 OK 是吗 是是是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在我啦，唔可以话一啲太乖嘅女孩子，正如一啲太乖嘅女孩子咧，又好似唔可以话一啲太曳嘅男孩子咁样。嗱，其实咧两个人相处咧系需要某程度上嘅默契嘅，而嗰种默契咧唔一定系话哇大家个喜好好一样啊或者成，而系大家对于可能同一件事或者一啲类似嘅嘢要有同样嘅接受程度或者相近嘅接受程度。即係俗稱哦，大家都係咁乖，或者大家都係咁曳，你先至 feel 到嗰種係啦，係呢個人啦。即係話說以前都試過同一啲好乖嘅女孩子拍拖嘅，係啦，就係咁樣咯。那個感覺咪就係、是、好似好悶咁樣。Anyway， 所以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就係推介你啊，揾一個同自己差唔多程度嘅女孩子或者異性，咁樣拍拖拍得開心啲。笨讀兵團報告完畢。 即係好少有 呢一種嘅感覺噶嘛， 係 嗰種唔得咧，真係唔得，唔得，唔得，唔得。我讲紧 Sandy 啊，唔得唔得啦，太乖啦。 嗰日基本上 flow 成个访问，无论咪前咪后， 系啊系啊， 我都完全系感觉到你抛出嚟嘅嘢同佢完全系两个世界，一黑一白。 唔系即嗱，即当然大家做访问就系玩嘅啫，即做 friend 系冇问题。但只不过嗰下我幻想，如果假设我真系同呢个女孩子拍拖，咁、 啊、 人哋十年啦，系咪先？梗系唔会。 你凭咩啊？ 唔系咯，我纯粹系幻想，如果有一个同佢一样嘅女孩子，哦， 我明啊。 究竟我嘅相处系点嘅咧？因为我以前都其中有一个嘅。女朋友咧系好乖好乖嘅，即系嗰啲讲嘢好细声。你今日想食咩啊？我冇所谓噶， 系 好啊， 千依百顺嘅， 系系千依百顺，好嘢，好嘢 ，OK OK， 好嘢好嘢，四眼仔非常之好。咁即基本上系搓完揿扁，佢都唔会发脾气噶啦。咁咪所以咪之后报应你咯，要玩嘅。但我就系 feel 到咧，嗰个叫做你要揾一个同啊我自己啦。我是要找一些不可以太乖的女孩子。即当然这一排有认识一些女孩子有吃饭倾偈。咁当然要试下即那句歌词讲得好啱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是不是咁当然即我都要即叫什么话俾人知大概你一个咩底线嘅人啦，系咪先？ 其实 系啦，咁当然唔会下下就攞宿舍嘅嘢出嚟。喂，我就系咁样噶啦，咁又未去到。 有冇玩个乳夹头啊？咁你唔会啊？咁你除非你真系谂住做 friend 咯。 咁唔会下下去到咁尽，但都有啲嘢，可能呢啲可能系叫做你嘅习惯或者你嘅喜好，可能对方接受唔到，你都要渗出去俾人试下究竟得唔得嘅。好啦，例如系啲咩？例如其中一个女孩子啊。认识咗我谂几个月咁样啦，系啦，你当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言谈之间，原来佢唔中意人哋饮酒噶， 哦， 系啦，咁你就知道 ，OK，OK， 冇计倾， 冇啦， 冇啦， 即系嗰个唔中意有问嘅，即系当然你要试啊，因为好简单嘅倾偈就 系、 是，哦，我唔即系例如问，哦，不如得闲搵日饮杯嘢啊，即系嗱呢啲几个试探啦，你已经要试，例如你 Leslie 同 Sandy 讲，喂，不如搵日饮杯嘢啊。哦，好啊， 嗯， 哦，咁佢咪即系 OK 咯， 系啦。 咁但系你问佢平时去边度饮嘢，咁咪再试探，即系所有嘢咧，我觉得追女仔就好似捉棋咁样一个试探嚟嘅， 即系一步一步咁样样。 系啦，咁例如你咪试到 首先佢哦，原来佢会饮酒嘅， 系啦，佢会饮酒嘅。哦，你再问 Sandy， 咁你饮开啲咩？哦，我通常食饭饮一杯 Jolly Sandy 去饮， 系啦 ，Jolly Sandy 就算噶，我就会醉。哦，咁你大概知道佢条线喺边，就系唔系你幻想嗰种啦。OK， 系 啦，咁但系如果你话。 哦，好啊，饮酒啊，我好耐冇差妹啊，个女仔话。咁你知佢边款啦、 啊？咁、啊、你知带佢边度啦？ 用翻193嘅名言啊，知我咩料啊？咁所以系个试探嗱，嗰日类似嘅对话就系咁样啦，即系我哦诶、不如搵日出嚟饮嘢啊？佢话唔我唔饮酒噶。 嗯， 佢话哦咁乖，系、哦、啊，我之前嗰啲男朋友都冇人饮酒噶，知道哦 哦。 佢话咁你系唔饮定系唔中意饮？哦，唔中意人哋饮酒。咁当然你要再 了解背后原因啦， 背后原因啦。咁啊，先了解原因，可能系其中一个，或者了解类型啊， 系 即唔会咁快放弃噶嘛，系咪先？即系饮酒都有分好多款噶嘛，有啲真系可能系嗱，我嗰啲就系、是，喂，我心情唔好，真系喺便利店嗰度买几罐坐喺街边饮嘅啫，即系好似我同你呢排都系买几罐喺街边饮啫嘛， 系啊， 系咪先？即我哋唔系落去 ，yo， 呢个招手过咗啦， 咩名 啦？ 我唔系嗰啲噶嘛。谢你啊！系嗰啲，嗰啲唔系我做噶嘛？嗰啲，嗰啲系王姓主持人做噶嘛？我真系，唉， 喺隔篱转啦， 唉，好攰啊！近排呢排真系好唔开心啊！ 嗯， 唉，咁样我系嗰款嚟噶嘛？ 所以你要 所以 想 问清楚，系啦，哦，即系你系唔中意人哋去蒲啊？定系唔中意人哋饮酒啊？定系觉得 唔中意人哋醉咧？有啲系咁噶嘛？其实佢可能如果你系酒量好好，你清醒， 系啦，或者变成系例如。哦，其实我只不过咧，有时自己要 turn down 条底线。哦，其实我只不过喺屋企，可能有时放工攰，翻去饮一杯啫，咁样变成咁样啦嘛。哦，我都唔中意。OK， 算啦，呢段缘分就完咗 啦。 系啦，咁所以所有嘢就系不断试探。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就系问佢，哦，以前男朋友系咪好乖嘅？定以前男朋友系点样嘅？咁啊，知道大概佢咩类，咁你呢个知道佢咩类型嘅，喜欢咩类型嘅男仔之余，你仲知道佢。大概条线是什 么、哦、 即例如例如我之前男朋友是大佬 B 来的、哦哦、我都要走的了 你知道不同线啊 我去不到那么矮 sorry 他那些真的不是拿来喝的他拿来哼的但我想问你刚刚讲的就是了解他以前男朋友的状态去到大概一个什么状态你可以问因为你问对方关于以前男朋友的东西是可以有好多含义或者咩？ 哦，系 系啦，即系如果以你经验，你通常去到 其实我唔系好多经验啫，去到咩地步啊？其实好难答你嘅，即系嗰个咩地步系有事啊，一下就系、 是、 嗱，例如有啲可能系去到倾倾下偈，我呢排可能大家都系同事天涯沦落人，失恋先至出嚟倾偈咁样，咁然后倾咗两句已经话喂做咩失恋嘅，哦点哦咁佢以前系个咩人，咁你已经信咗佢啦， 系啦呢个容易啦， 亦都有一啲系可能真系约咗出嚟见面食饭嘅时候先至话，哦咁你以前拍拖做啲咩噶？即可能例如 plan 紧嗰日嘅约会，不如嗰日睇戏啊，第一次见面睇戏食个饭啦，你以前同佢。食开啲咩？咁你咪可以咁样渗落去，所以唔系一个叫做， 即系 我不能答你哦，系啦，系嗰个 moment 或者嗰个 timing 咯，而系你啲嘢其实 渗落去平时 系啦，每一条问题其实都可以转落去嗰个位咯，哦、然后睇你转得叻唔叻咯， 哦、 其实就好似踢歌咁样咯， 系 几时系踢歌嘅最啱冇嘅，但系你转落去嗰位踢得啱就中咯。 即系渗落去啲 系啦，但我觉得系需要嘅，因为你渗落去，你大概知道对方嘅底线同你嘅底线，因为即系拍过一啲系。好曳，好曳，其实都冇，因为都好难揾到好曳过我嘅女仔嘅。 系啊， 系啊，除非真系大佬 B 嗰啲啊，唔系方志豪嗰个大佬 B， 大家系志雄哥嗰种。 系啊， 我意思系 好啦，嗰个大佬 B， 唔系嗰个大佬 B，OK，、okay? 搞翻清楚。 系啊，一哥哥咁样。 咁但系我就系话，即系有啲好乖嘅女仔，或者你可能倾咗几句，你已经 feel 到嗰条线系唔同，咁就好似系会有啲棘手。咁当然冇绝对嘅。即系我哋咪后都话我哋认识一啲人好乖，但佢男朋友真系好曳，就好似小尘埃咁样。 系啦，白厌啦，形容系 Jonathan 啊，系白厌啦， 系啊，即系佢贪玩 调皮啲咯。 系啦，咁啊 ，Poly 我记得好耐，即系到而家都记得， 好记得嗰次同 Poly 做访问，问佢你最曳嘅，我要用翻同 Poly 倾偈嘅，咁 同大佬 B 倾偈啦。 你最曳嘅时候做过啲咩啊？我嗰阵时最曳上堂瞓觉啦，好曳啊，我觉得自己。因为我坐最第一排噶嘛，竟然够胆喺老师面前瞓觉，我觉得好曳。 系 ，OK。张立芬讲翻佢以前喺学校发生嘅事情。哦， 系 拍手啊， 系啊， 哦，早知叫你入我宿舍一齐玩啦、啊。即所以有啲人系接受到嘅，睇你自己咯。所以个其实系我喺 Setman 话斋，唔系 要找一个人跟你完全一样喜好或者一样性格，其实是那个价值观的问题咯。 是啊， 即接受程度和价值观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一线，即都是类似的东西。例如可能有时你看到同一篇的新闻，大家的价值观会一样，或者大家对于同一些新鲜事物的价值观会一样咯。咁当然呢些背后牵涉的东西就是喜好或者生活作息。例如我认识一些女孩子的十点钟就睡觉的了。 搞不定啊。 其实我未放工嘅， 我就喺公司、啊， 我就喺公司。咁当然有一下，嗱，我都听过一啲版本嘅，就系啲女孩子如此乖巧嘅女孩子，系会俾一啲浪子啊， 系 曳嘅男孩子吸引到。但其实我自己嘅立场，我觉得系 turn out 系唔会成功嘅咯。 嗯。 你明白我意思哦，即真系要揾翻夹嘅嗰个， 因为用翻 Poly 嗰个例子，我觉得嗱，譬如佢觉得上堂瞓觉就已经系好曳啦。咁样你系佢嘅另一半，你抄功课，哇喺佢个角度，哇世界末日啦，咁样 天理不容啊， 世界末日啦，咁但可能你嘅角度其实只不过系咁抄功课改唔止一次半次啫，咁佢已经天理不容啦。咁你嗰个 conflict 位就会出现咯，就会闹交咯。 所以就系要揾一个夹同埋个价值观，而喺乖同曳系一个基本嘅或者其中一个测试条件，所以今日推介嗰样嘢就系推介你追女仔揾翻个同你差唔多嘅，系会舒服好多，即系大家都会 系啊， 开四个六饮 条线差唔多， 系啊条线差唔多。 如果系嗰个图书馆咁样，你知啊， 我都图书馆嘅，我都睇书嘅， 我唔得啊， 我系罗生近嗰书咯，你唔好同我睇，轻轻的我。来了， 你轻轻的走了咁样。 我真系轻轻的走了啦。 所以今日哇拣呢只歌啊，话我哋谂咗好耐。 系啊，因为呢排做翻手下留情啊嘛， 系， 所以播翻啲 啊好嘢喎。嗱呢啲就正经嘅摄落去，话俾你听佢做紧啲咩。 系啊， 就好似头先佢讲嗰啲， 所有都系摄落去。 系啦，啲听歌咁样。 我先系真正嘅周摄，周围摄啊。 啊，交俾你介绍下手下留情嘅主持。元老级啊，复刻啊，真系 未私分元老过我嘅， 系 介绍翻系妹姐嘅坏女孩，转头我哋有啲再曳啲嘅嘢出现啊， 大家记得留意住， 好曳啊，好曳啊。 夸张，身体紧紧贴我，还从眉心开始轻轻亲我，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令人忘记你是放了在何。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死我。我知他的打算，人却不走远，夜莫求我别共爱意不可。冷静透一口气，并从头看你是放了在何。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像在求我。 好手下留情啊，正啊！好啦，听完呢个妹姐嘅坏女孩之后， 大家用三秒钟幻想翻我哋平时嘅二台 ID 出嚟先。 嗯， 好，一二三，好，幻想完，有嘢嚟啦。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至400 PM 2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2 RJHK Chat 由200首到1严选每周听众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主持作品，直至四点后援会龙虎榜为你报访的是 我阿一。来到下午的三点几，又是时候同大家报一下今个星期的最后六位。第六位是这个榜上面唯一一位的女主持彭咏仪。根据佢自己嘅官方说法，佢系110磅嘅。 第五位， 好啦，第五位啦，系今年嘅男新人，骚动音乐嘅宾神，完全睇唔出，原来佢得120磅。跟住揭晓埋第三同第四位啦。第四位是三五成群的周涉171磅，还有第三位的前监制 Vincent 梁学希，虽然他说他减肥成功，但是都还是有173磅的。 第二位， 第二位由最高峰的时候回落了一级，之前一直占据榜首，但是经过呢排嘅努力嘅时候，佢终于慢慢跌咗落嚟。阿日176磅。 第一位， 嚟到今个礼拜嘅第一位啦，我估好多人都估到应该系佢。系啊，佢呢几年真系好努力，好努力不断咁去超前佢嘅伙伴。亦都大家见到佢嘅努力系有目共睹嘅。冇错，骚动音乐嘅波成去到185磅啊。下星期我哋未必会继续为大家报榜，但系大家记住我哋呢个榜系体重嗰个榜。下星期见。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40周年的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的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十八廿二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好啦，听完呢、這个。大家有好多疑問啊！ 係啦，我哋呢個 segment 叫做 Radio Joking Hong Kong， 係簡稱 RJHK， 係啦，搞笑電台， 香港搞笑電台， 係啦，就係我哋惡搞一啲以前經典，就係為咗迎合我哋嚟緊嘅一個40週年嘅一啲活動啦。咁當然我哋呢個係惡搞版，如果想聽翻啲。 认真版， 认真版咧， 要听翻平时啲节目啦， 要听听一阵间四点钟嘅节目嘅， 系啊系啊，同埋我估 边个主持啊？ 有啊，梁明忠啊，东哥 系， 同埋 Ron 梁子希啊， 系啦、啊，所以咧我特登摆最尾嘅， 系啦、 啊，听完我哋呢啲恶搞版之后，听翻啲认真嘅，咁样先高兴，啱唔啱先？系、啊，所以我哋。啲人好擔心我哋會俾人炒，唔會啊！我哋經過上頭嘅同意， 啲名全部過曬嘅， 全部過曬嘅啲名， 我哋好守規矩嘅， 我哋最乖嗰兩個嚟嘅， 唔係咯，把口衰啫嘛。好啦，大家留意正嘅節目啦，我哋下個禮拜見啦，拜。 Bye